是当今国母正宫皇后，赶快上前拜见。 孩儿到真，太好，太子免礼，过来让我看看。我怎么瞧着孩子有点眼熟啊？ 这是太子与娘娘的缘分呐。 太子十足六岁， 六足岁，看见你就让我想起我那个儿子。 别伤心，日后我总会孝顺您的。 太子说话真可人疼，口中等见驾之后，你带太子畅游公园。这会儿你父王正等着你见驾呢，走，咱们娘俩一同进。 可一定要听寇叔的话呀！啊， 哎，太子！ 哦，参见太子。 你是谁呀？ 奴才秦凤，是这冷宫的总管。太子，这冷宫禁地可不能擅自进入啊！ 什么这个那个的，赶快走 吧！哎，太子， 太子， 太子，太子， 太子， 太子，太子，太子。 Thank you.

不早了， 好吧，娘娘，沈王要拜别了，

王娘娘 的可当重道， 奴婢却是为娘娘着想啊， 娘 娘王后还要训教。

请提起此事。 啊！